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也欢迎新的朋友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九章一到第九节，由我来念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匍匐倒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有眼，我们也有耳朵，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到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道，也求你让我们的眼睛凭着信心能够看见他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 们。有一位新约的学者 Christopher Standall 在20世纪60年代，大约50年前，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使徒保罗和西方的内省良心》。The Apostle Paul and the Introspective Conscience of the West. 我相信大家都读过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成为所谓保罗新观的重要文献。这个学者认为，使徒保罗首要处理的问题并非个人犯罪的问题，而是人要如何入籍成为上帝的子民，或者拿到上帝子民的身份证。也就是说，问题不是我是一位得罪上帝的罪人，真正的问题是外邦人需不需要守犹太人的律法，譬如说割礼或食物的条例等等，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换句话说，这位学者认为，在接近2000年的基督教历史之中，从奥古斯丁到路德到加尔文，到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牧师、成人主日学老师、主日学老师等等，都基本上读错了保罗，都把我们自己内心的有内疚的良心读入经文里面，但是使徒保罗他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良心上面的问题。对保罗来说，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解决他个人罪的问题，因为对保罗来说，这对他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保罗的良心健全，他从来不内疚。这位学者认为，耶稣基督解决外邦人身份的问题，就是他们不再需要守犹太人的律法，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而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保罗新观，所以我在此就不多加解释。我也相信大家知道，在新福所传的福音不是保罗新观的福音，新福传的福音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是这个福音，不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发给你一个新的身份证。今天我提到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影响后来学者如何理解发生在往大马士革或大马色路上的事。许多学者后来认为，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使徒保罗并没有经历所谓的 conversion 或者归信，他没有信主，他没有重生得救，因为他本来就不需要重生得救。法利赛人扫罗的他的良心是非常健全的，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罪，自然就不需要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来拯救他。我们都以为扫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悔改以得永生，但是学者们会说，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只不过是领受了一个新的呼召。扫罗并没有撇弃犹太教，只不过是修正他对犹太教的认识， 使他对外邦人的态度有所调整。从某方面来说，这些学者的讨论其实与我们无关，也对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一个只修正人态度的或调整信念的耶稣，其实你仔细想，对保罗或对我们来说都没有什么用。我们要的是世界的救世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这个讨论又的确与我们有关系，与许多基督徒有关系。这就关乎我们如何理解信耶稣。信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当一个人信耶稣，是否只是某种态度上的调整，有一个修正的心态，或者信耶稣你就学习某种新的手段，让你得着你总是要得着的东西，还是信耶稣，归信耶稣，全然颠覆一个人的信念，彻底的翻转一个人的价值观，完全革命一个人的生命。保罗的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是他个人生命的转折点，也是教会历史的转折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事件。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保罗在往大马士革路上所经历的，其实也是最普遍，是每一位信耶稣的人都经历的。怎么说？我们先看到底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了什么事。经文说扫罗，我们顺便一提，扫罗他并没有改名字，不是他受洗之后才变成保罗。扫罗就是亚兰文，保罗是希腊文，所以是同一个名字。他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这个仍然是延续第八章第三节。在斯提凡受害之后，扫罗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保罗他自己后来说，他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他不仅在耶路撒冷迫害教会，他还去见大祭司，还求了一封信，要到大马色的各会堂，如果找到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允许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路加记载扫罗他见证斯提凡受害，也喜欢斯提凡受害。扫罗他不止迫害基督徒，他还带头采取行动，他诉诸暴力，他积极主动做犹太宗教领袖的打手。我们可说扫罗是一个反基督的激进行动派， The man of action， 是一个动手又动脚的人。他或许是一个个子矮小动手又动脚的人。你还记得他怎么形容自己？他是气貌不扬，他说他是自己看起来是气貌不扬的。在早期教会有一位教父说他扫罗的身高是三轴半，大概是150公分左右，也许对当时人来说不是最矮的，但也绝对不是出人头地的，不是像扫罗王是长得俊秀然后又高人一头的。 okay， 也许扫罗他自己并没有拿起石头打死斯提凡，但是对他来说很明显的，光拿起石头还是不够，光在耶路撒冷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也不够。扫罗或者保罗，不论你要怎么说他，你必须说他这个人的野心总是很大。他之后写一封信给我们刚读的罗马书，他在那封信最后面有提到，他说他如今在这里，这里是指哪里？这里是指犹太地，指巴勒斯坦，指土耳其，指小亚细亚。他说在这个地区他就已经没有可传福音的地方，所以他现在要去到地中海的另外一边，到西班牙去拓展教会。扫罗 去向大祭司求文书，去到大约200公里外的大马士革，就表示当时在耶路撒冷，他再也没有可以残害的基督徒了，因为他已经毁灭耶路撒冷教会了。这个个子矮小，心中充满了仇恨，满腹都是怒气的人，他不仅会动手，他也会动脑。他不只是一个行动英雄，他也是一位学者。甚至我们可以说，他当时扫罗，法利赛人扫罗是最优秀的年轻学者。他自己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成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还记得加玛列吗？使徒行传第五章，当时最受敬重的拉比，他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上帝。他说，我在犹太教里面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So, 这个学者，最优秀的学者，我们好奇为什么在所有的人之中，所有的犹太人，所有的法利赛人之中，大数的扫罗成了带头逼迫基督教会的人？为什么是这个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甚至可能要带着厚度镜片、有视觉障碍的人，为什么是他成了残害教会的头号敌人？为什么是他不是别人？为什么是基利家大数的扫罗大发热心迫害教会？一个热心犹太教的人不见得就需要动手动脚拉人下监狱，但是扫罗用他自己的话，他屡次用刑强逼耶稣的门徒们说亵渎的话，逼供又分外的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城邑。这样子的热血，这样子的仇恨，这心中的愤怒到底是从哪里来？保罗，使徒保罗后来他自己说，他是从主那里直接领受甚大过人的启示。但是我们也知道，上帝也用其他的方式教导这位他从母腹就分别出来的人。有两件事情特别深深的影响保罗，一件就是今天的经文所讲发生在往大马士革路上所发生的事，另外一件事就是斯提凡的死。斯提凡的死在使徒行传占据了整整一篇的一章的经文，第七章路加用52节经文记录斯提凡死前的那篇讲道。但是你注意，之后的经文只有一个地方再次提到斯提凡，就是保罗他自己之后在耶路撒冷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对主耶稣承认说，你的见证人或者你的殉道者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在旁边欢喜。除此之外，新约圣经再也没有提到斯提凡这个名字，没有提到斯提凡这个人。保罗他自己的书信中从来没有提到斯提凡，但是我也会说，保罗从来没有忘记斯提凡。我们怎么会有使徒行传第七章？路加他从哪里得到那篇讲章的逐字手稿？有谁当天在现场听那篇道，而且是非常仔细的听那篇道？保罗在他的写作中从来没有提到斯提凡，但是他有写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律法是叫人知罪的、right? 他说，若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为什么他特别提到贪心？在所有的罪中，为什么是贪心 第十诫命，为什么他没有举例谋杀或者奸淫或者守主日？为什么不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诫命，而是第十诫命？或许真的就如保罗后来自己说，就律法上的义，它是无可指摘的。学者们有些就是抓住这节经文说，他有完全没有内疚的良心，他没有杀人，他没有犯奸淫，他没有做假见证，他守安息日，他也无所贪婪，他不贪任何东西 ，right？ 因为他真正所在乎的，他都已经拥有了。你可以从保罗他自己的字迹之中读出，他是有几分自夸，有几分自豪的。在犹太教中，我比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哎，这是客套话 ，right？ 他真正的意思是在犹太教中，我比本国所有同岁的人都更有长进，我读的书比他们多，我的成绩最好，没有人说得过我，除了一个人，除了斯提凡。当时有自由人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与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那个会堂，那个自由人的会堂，应该就是来自基利加大叔扫罗的会堂。或许他早就认识斯提凡，因为他们出自同一个说希腊文的会堂。或许扫罗他自己没有和斯提凡辩论，但是他肯定眼见他的老师们没有一个人说得过斯提凡，因为斯提凡满得恩惠，以智慧和圣灵说话。斯提凡有智慧，斯提凡有圣灵，扫罗没有。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作为，你看到他，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合理的仇恨，为什么总是满腔无理的愤怒，他的一些举动很荒谬，又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如果你真的要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你就问，有什么东西是他想要得到的却得不着的？斯提凡有的东西扫罗没有，却又是他最在乎最引以为傲的东西。是斯提凡，不是扫罗。斯提凡比他本国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你要却得不着的东西你怎么办？就毁灭他。为什么扫罗最热心逼迫上帝的教会？我们应该问，为什么不是扫罗？他在所有人之中，他最想要就是斯提凡所有的，在所有人之中，他也最应该明白斯提凡所有的他得不着。恼怒仇恨再怎么盲了扫罗的眼目，他也必然心中知道，杀了斯提凡，逼迫基督徒，毁灭了基督的教会，他也得不着他真正想要的。做这一切的事情，诉诸暴力，并不会止息他的仇恨或减低他的愤怒。他满嘴威吓，他满心凶杀，他分外的恼怒，这就是罪。这就是罪本身之不合理之荒谬。罪人不断的犯罪，却永远不得满足。罪人也知道自己犯罪，却无法自拔。也难怪使徒保罗之后对罪有这么精辟的见解，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 因为法利赛人扫罗他自己一手经历罪的可怕。所以学者们讨论法利赛人扫罗在遇见主之前，他是否有一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希望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只有在象牙塔里面的学者才会问的问题。除非你要说保罗这个人是良知全然泯灭的 psychopath， 一个精神变态狂，一个见证斯提凡殉道，一个拖男人女人下监狱，一个暴力残害圣徒的人，怎么可能全然没有良心上面的问题？一个被仇恨愤怒激励而做出荒谬举动的人，不可能有清洁的良心，他要不然就是全然没有良知，要不然就是有一个败坏的良知。使徒行传九章第一第二节所形容的就是一个恼羞成怒，现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的人会做的事情。扫罗那天走在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是要毁灭基督的教会，其实他正是走向自我灭亡。从人的角度看来，大马士革的教会岌岌可危，其实是扫罗他自己拼命死亡。但是上帝介入，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匍匐倒地。法利赛人扫罗，他熟悉经文，他读过旧约，他知道这个光是什么意思，他知道谁见过这个光，摩西见过这个光，以赛亚见过这个光，先知以西结见过这个光，但以理见过这个光，扫罗明白这光代表上帝的灵在 The presence of God。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毫无盼望、步步走向灭亡的罪人如何得救？这就是每一个罪人毫无例外的如何得救。上帝介入。你也许没有聚光灯，会从天上打下来照在你的周围，但是如果你是得救的人，就表示上帝曾经主动的强势介入你的生命之中。他招你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而这光，上帝的荣耀，你看见这个荣耀会改变一个人。凡蒙恩得到上帝光照的人，他的生命必然是彻底的改变。保罗他自己深刻的体验，这光不仅将他击倒在地，也彻底的改变了他，这叫他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他之后会写，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保罗从哪里得到这个神学？保罗从哪里得到这荣福直观的神学？为什么对保罗来说，圣徒的成圣、生命的改变、效法基督，总是与眼见基督的荣耀是分不开的？保罗在哪里从耶稣基督的面上得知上帝的荣耀？在哪一条路上？他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扫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西门西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曾经听到主这样子呼喊你，不是吗？因为这就是上帝呼喊属于他的人。伯瑞伯瑞， 乔治，乔治，小贝，小贝，以琳，以琳。这就是主如何呼召他所爱的人，他的头号敌人，法利赛人扫罗。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如果这真的是他所逼迫的耶稣，这代表什么？这就代表原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如今真的如他逼迫的基督徒所讲的，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如果这真的是耶稣，那么他们就是对的，扫罗就是错的。如果这真的是拿撒勒人复活的耶稣，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斯提凡乐意为这位耶稣做见证以至于死。这就代表斯提凡是对的，斯提凡有真理，斯提凡有真相，扫罗是错的。就律法来说，扫罗是站在做假见证人的那一边，扫罗没有真理，也没有真相，也没有公义。这就是一个毫无盼望，步步走向灭亡的罪人如何得救。这就是每一个罪人没有例外如何得救。扫罗，你我遇见永生神上帝的儿子，复活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你如何得救。你必须遇见他。之前你是行为邪恶，心智与上帝为敌的人，之前你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只是你自己不知道，你也不承认，你以为你都无可指摘，你以为是耶稣死了与你无关。有一天在某一刻他居然向你显现，你就确实知道他活着，看见复活的耶稣，他会颠覆你之前以为是真的，以为是好的，以为对你自己有益处的。遇见耶稣会改变所有的事，因为他活着就改变所有的事。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代表扫罗所逼迫的信耶稣的男女圣徒，扫罗逼迫这些人就是逼迫耶稣。耶稣他自己曾经对门徒们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的，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的，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的。所以使徒保罗后来写，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要各做肢体。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顾惜保养，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我们时常讲与基督联合，来，我们讲基督联合，你会想到保罗，你会想到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六章，你通常不会想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但是保罗从哪里得到与基督联合？保罗从哪里得到基督就是我们的手，教会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肢体的神学？从哪里？在哪一条路上？起来进城去，你们所当做的事，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我们这礼拜的线上查经有提到起来去，这是上帝对他仆人说话的公式方程式。耶和华叫亚伯拉罕起来去，叫以利亚起来去，叫约拿起来去。现在主耶稣对扫罗说起来去，也就是说上帝拯救人，他不只是拯救人，他也的确翻转一个人的生命。很多教会会说生命得到翻转，什么意思？凡上帝所拯救的人，他对那人也必有美好的计划，非常美好的计划。 你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你要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难。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有些人认为这三日不能看见是上帝对扫罗的惩罚，因为他的罪真的是太深了。我倒认为这是主赐给他极大的恩典，有点像那条大鱼吃下那个约拿的大鱼，那条鱼是主对约拿的恩典。三天不能看见，好像上帝告诉扫罗，你之前看见的都不算数。 I'll just block it out。 当你打开眼睛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新的创造。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different， 事情将会完全不一样。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三天三夜，他在干嘛？哦，我们还没有读到那一段哦，大家都没有。他祷告 ，right？ 你觉得扫罗那三天三夜不吃也不喝，他在干嘛？我打赌那三天他进食祷告不住的悔改，我打赌那三天就是那三天让扫罗成了祷告的人。我跟你打赌，他从来没有像那三天那么迫切的祷告。So， 回到我们原来的问题，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理解并没有错误。大树的扫罗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或者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向扫罗显现，或者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扫罗，法利赛人扫罗，逼迫教会的扫罗归信耶稣。这个最不可能呼叫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为主的人，认耶稣为主，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信耶稣归信，对扫罗来说不是只是修正他的人生观，调整他的心态，或者让他找回他真正的自我，活出美好。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扫罗终于认知他真正的自我就是罪人中的罪魁，而他所逼迫的耶稣，上帝叫他复活，上帝称他为义。那天扫罗并没有因为信耶稣而得着自我，反而他因为信耶稣就得着上帝的儿子。之后他会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okay， 最后今天没有应用，但是我要大家思念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恩典。彼得他之前论到复活升天的耶稣，他说天地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而如今已经升天得荣耀，坐在父右手边的耶稣，那一天居然为了这个人，这个个子矮小其貌不扬满腹愤怒满腹苦毒的人，居然为了这个人从天上降下来，显现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为要拯救他的头号仇敌。而这个人是定义要置基督教会于死地，耶稣基督却定义要拯救他出死入生。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真爱。爱那最不可爱的，爱那最不可能爱的，爱那最不配得爱的，这就是 恩典，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每一位得救的人，在座每一位蒙恩的人所领受的恩典，同样的恩典。上帝的儿子亲自向罪人显现，这恩典改变那个保罗的生命，这恩典也改变世界的历史，这恩典也全然改变你我的生命。保罗他那天眼见复活的主，这是主特别赐给他极大的恩典，但是这恩典不是他所独享的，乃是赐予我们每一位属于耶稣基督的人。 所以使徒保罗后来会说，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再凭着眼见。我们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今不再凭着外貌或凭着肉眼认识耶稣，但是我们的信心之眼确实见到耶稣基督，不是吗？ So 让我问弟兄姐妹，你认识耶稣吗？你见过他吗？也许你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也许你是第六代的基督徒，也许你常年在教会中心的服侍，但是我要问的是，你见过他吗？你认识他吗？以至于爱他吗？你在他的面上见到上帝的荣耀吗？你是否确知他是爱你，为你舍己？你是否得着基督，就如他得着了你？你属于他，他属于你。因此，你可将万事视为粪土。因此，你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世界活，而是为那替你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生的主活。而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从来没有遇见基督，你需要遇见他。如果你心中有仇恨，有不满，有愤怒，有苦毒，你需要寻求耶稣，你需要归向耶稣，他离你不远，你呼叫他，他必回应你。他不是一个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他是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上帝又叫他从死中复活，从那坟墓中走出来的上帝儿子。你必须认识他，他活着，他不会不理你，你必须遇见他，因为他是你唯一的盼望，他是你唯一的拯救。扫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耶稣，之后我们会看到，因为他遇见耶稣，所以他失去一切。He lost it all. 同样的，认识耶稣、遇见耶稣，也会叫你失去一切。你所习惯的生活形态 ，your lifestyle， 你的嗜好，你所爱的人事物，一切，因为一切你本来看为好的，以为对你有益的，在与耶稣相较之下，都会成为有损的。这也必然如此，因为如果耶稣真的是永生神上帝的儿子，那么一切的人事物与他相较都是粪土。所以在新福你不会听到我们保证说信耶稣就会活出美好，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信耶稣你就会得着耶稣，而这是好的无比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予我们一位复活的救主，而这位救主超乎扫罗的所求所想，是人的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心未曾想到的，就是你的儿子，我们奇妙的救主。那临到扫罗身上的奇异恩典，我们也领受了。所以 天父，求你帮助你的圣徒，叫你的圣徒总不忘记我们也是从黑暗进入奇妙光明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总是凭着信心依靠你的圣灵，在你儿子的面上得见你的荣耀。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 这人是我所拣选的，我要把我的名传给外邦人，还有君王，还有以色列，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他必须受许多的苦。弟兄姐妹，我传福音的确是令人扎心啊，令人痛苦的事情。但是我们身为神所拣选的百姓，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会跟主耶稣说，我愿意，我来，这样子吗？好，这时候我们就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这段的经文。耶稣，我来。